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? 时间是一， 是一， 是二， 是二， 是四， 是四， 一点。 古典音乐时间，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。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，永恒的魅力，我是王卓，欢迎收听。永恒的魅力，欢迎各位好朋友，我是王卓。夏天有什么样的音乐？究竟激情夏日音乐怎么能够玩起来呢？古典音乐哪些有夏的元素呢？ Thank you.

尼采说，没有音乐，人生是一个错误。音乐就是从心灵说向心灵的语言，潮流在变，经典永恒，永恒的魅力正在播出。夏日是最躁动的季节，是最文艺的季节，无论是热烈蓬勃还是诗意舒缓，不同的夏日音乐我们都能够对号到自己的夏日情绪。亨德尔《水上音乐》，在水上音乐当中最有名的可能就是耳边的这一段，名字就很夏日，而且它也的确是在船上来演奏的。说起来也是300年前的事情了，在1715年的时候，英国伦敦泰晤士河上为即将继位的英国国王乔治一世来演奏的。在泰晤士河上夜游是皇室喜爱的夏季活动，乘坐挂着彩灯的游船，周围还有成群结队簇拥着的大小的帆船，国王乘坐的船旁边有音乐家的船来演奏音乐。亨德尔一共参加了3次这样的夜游活动。亨德尔他水上音乐最早的原始手稿其实已经丢失了，这是最细致的复原的版本。那这部作品也是根据亨德尔的3次夜游编为了3组。 Thank you.